33。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FM 100.6 京津冀之声。一本书，一段情，一个声音，一种印象。 FM 100.6京津冀之声，每天13:30、19:00，广播书场。金三角是世界上最大的毒品出产地，那里的制毒贩毒人员有组织成系统，既凶狠又狡猾。多年来，缉毒干警们付出了鲜血和生命的代价，与他们展开了一场场生死较量。和平年代，禁毒缉毒成为激烈的战场。中国缉毒秘密战讲述了缉毒警察们为了守护人民的安全与毒枭展开的你死我活的斗争。继续为您播出《中国缉毒秘密战》，作者陈实，演播武文。 张贵刚把萨罗的手机号码很快发给了童雪彤，他在等待童雪彤通过卫星定位锁定萨罗的准确位置。这时，金三角的街上一下子热闹起来，远远有几辆世界级的顶级轿车开过街中心，在一座金色的三角屋檐下停住了。第一辆加长车停后，先从车里下来一个男保镖，随后在第三个车门走下一位靓丽的女子。只见她穿着紫色的短旗袍，两条腿细长洁白，头发飘然。当走到金色屋檐下时，出来一位50多岁的男人，穿着泰国妇人特有的黑色钱豹花案的长衣，戴着墨镜，上前躬身迎接。可见那女人在金三角的地位。身后紧跟的那辆红色的加长法拉利，从里面出来的是一名男子，穿着深灰色的西服，转身下车时，似乎从腰间露出了手枪。张贵刚见到街中豪华车阵后，打开了微型摄像机，面对那一个个奇怪豪华人物，从街头到金色三角屋檐下都扫了一遍。男人扫了正脸，可美丽的女人只拍到了侧脸，但拍到了迎接的那位50多岁的男人。 注意观察每一个豪华人物。 张贵刚靠近衣领的传音点小声说， 出门迎接的那个50多岁男人是不是泰国金三角的帮主莫桑？ 动腰再靠近点，后面又来了两辆豪车。 张贵刚这才发现又有车队靠近此门，意识到一定是重要人物集中在街区的金色屋里。可是当张贵刚走进后面的豪车队前，突然被车上先下来的两名身穿老挝服饰、身上挂着枪的保镖推开。 靠后靠后！ 张贵刚被推的瞬间，在后退了两步之后，看见了有位70岁左右的老人，他手撑拐杖，满头白发，身着典型的老挝黑色半截装，下身一条长裙。张贵刚把正脸对准，而后车跟进的是一位中年女人，穿着豪华，满身金银，尤其是脖子上佩戴的是顶级的翡翠项链。张贵刚从以前对老挝侦查和掌握的名单的描述中判断，应该是金三角泰国河岸东部最著名的走私大佬仰奇和他的太太咪福。 哎，这谁啊？真气派啊！ 张贵刚感叹着，问身边的小商贩。 哎呀，新来的吧？这还不认识？ 老挝在金三角赫赫有名的大佬商头仰爷和他的小老婆咪福呀。 哎呦，还真是啊， 头一回见。 张贵刚又问了句，来干什么？都在金屋堂？ 嗨，真是新来的警察吧，又爱打听，又什么不清楚。哎，新来的，新来的，可我不是警察。 别再说了，这里啊就没警察，尤其是今天花一号的节日，懂吗？新来的。小商贩说了一大堆，得意地离开了。张贵刚马上跟了上去，在小街边又问， 哎，别走啊，我想知道中街金屋的是谁啊，那么牛。 哎，我说了几句你还来劲了是吧？ 干什么？想调查呀。 我干什么？你问什么我答什么，我可是个小生意人， 还是卖货吧。给，不会亏你。 张贵刚从兜里掏出10美元递给小商贩。 哎，我呀是新来的，想知道规矩，怕上当。 小贩收起钱说了句，那是中街最大金屋的金三角帮主莫桑，一年一回的花一号交易会，来的各路神仙都是缅甸、泰国、老挝和新加坡、越南很多秘密交易花一号的大商人。今天我们也放开了。好了，不再说了，反正你也不做花一号，走了。 哎，等等啊。 张贵刚上前看了看周围没人，接着问， 哎，兄弟，我也是冲着花一号来的。哎，我想问一下，你认识萨罗吗？哎，就是拐角那个店铺。 小贩停下脚步，用惊异的目光望着张贵刚问， 哎呀，萨罗是我多年朋友，一年没来了，找不到他了。 张贵刚故意说得很惨。 哎呀，我这回啊是想帮他做大生意的，找不到他了。 你真是萨罗的朋友？ 哎呀，我正到处找他呢，我叫刚子。 那好，萨罗也是我老挝的朋友，我告诉你。 小贩一把拉着张贵刚走到一角，小声地说， 萨罗得罪了莫桑，看了他不该看的东西，被莫桑抓走了。 看了什么东西？ 嗨，直说吧。莫桑在金三角是一霸，他收了大量的花一号，在澜沧江偷运时让萨罗看到了，莫桑叫来几个人蒙住萨罗的脸带走了。 哎，我听他女人说，是不是给莫桑交接租费才抓了他呀？ 萨罗的老婆不知道内幕的，今天是15交易节，过了这两天肯定要杀了萨罗的。 张贵刚追问， 那萨罗关在哪里啊？我可以救他呀。 真的？他是我好朋友，又是我远方舅舅家的表弟。他关在庙山的地洞里，那是莫桑关人的地牢。 那里看守的人有多少？ 我去过，在对面山看过，外面有3-4个人，都拿着冲锋枪，里面也有2-3个人。他们到吃饭时就换岗。啊，对了，现在是下午4:30，还有半小时，5点钟，就有2个人从中街金屋里出来，身上有短枪，上庙山换岗。 张贵刚又问， 你叫什么名字啊？今天的暗号你知道吗？ 我叫茉莉，叫我力哥就行。 茉莉想了想说， 暗号经常换。 你总知道常用的吧？ 只要进到莫桑的管辖区核心会有暗号，我记得2句，樱花樱素，今年金三角改了，多出2角5角，还是以前用过的。 茉莉说着突然拉着张贵刚， 哎，你看 出来了，那两个就是换岗的。 哦，我知道了，力哥。 张贵刚说着要跟踪，穆丽上前又补充了句： 哎，我们没见过，谁也不认识谁。 我们没见过，谁也不认识谁。 张贵刚重复了一句，用手势做了个微字，然后消失了。 本书作者陈实深入一线，曾与缉毒警察并肩行动，用3年时间完成此书。他也曾深入边境及10多个省市缉毒一线，采访数百位缉毒英雄、亲属、毒贩、吸毒者，通过此书表现了中国禁毒缉毒警察与毒枭毒贩斗智斗勇展开的一场场生死较量，以及缉毒战线英雄们维护国家和人民利益不畏牺牲的献身精神。本书不仅再现了缉毒禁毒战线干警们的真实原貌，同时书中还融入了当今最新的防范毒品知识等元素。中国缉毒秘密战正在为您播出。 一条小路从河畔延伸到一座山边，进入林间攀登小道，山的深处就是庙山看守房，更是莫桑在此地金三角的秘密控制点。一旦莫桑的人在地下交易毒品遭到不测和追杀时，庙山是他的藏身和反击之地，因此路不好走，而且在中间还设有障碍。跟踪是侦查员最基本的功课，张贵刚在中缅中泰边境热带雨林跟踪多年，养成了一双铁脚板，从来不会跟丢。然而在通往庙山的路上，不仅难走，而且石板长有绿苔，加上雨林，一不小心就会滑倒，跟近了容易被发现，远了吧多个小路不知如何走。一个转弯后，张贵刚看不见前面的路了，他停下来刚要上前寻找，两条小路都没了人影。其实在张贵刚上山前的一个拐道，两个换岗的家伙已发现了张贵刚，在吸引他走进山路后，那两个哨兵对路很熟，在交叉路口一块山石埋伏着，本想抓住张贵刚打死他。 动摇动摇，小心，左前方有埋伏。 张贵刚几乎在听到童雪彤呼唤提示的同时，忽然从左前方冲出两个男人，一人刚抱住张贵刚后腰，另一个男人手里的枪口就对准了张贵刚的头部。张贵刚啪的一拳打去，手枪被打掉，后面的男人想摔倒张贵刚搬不动，拔出匕首要刺去，被张贵刚一个后腿踢飞，接着卡住他的脖子 说：萨罗关在哪里？ 那男人手往山上指的时候，另一个男人从地上爬起来，抓起一根树棍朝张贵刚的后脑勺打来。 动摇，后面。 张贵刚一低头，树棍打在石头上断成两段，张贵刚趁机扭住他，顺势给了他两拳，用手铐把他铐上。后面的男人要跑，在跑向另一条路时又被张贵刚的一块石头砸中，张贵刚快步上前，把两个人的左手右手铐在了一起。两个男人被张贵刚一个人打败，让他俩感到奇怪，互相看了一眼，用泰语问： 你是什么人？ 我是军警。你们是谁？非法关押老挝生意人萨罗的？ 这不管我们的事，是莫老爷让我们关押的。 萨罗关在哪个屋里？ 在。 说。 张贵刚掏出他们的手枪大声说： 在最上面的里屋有两个人站岗。 今天的暗号是什么？ 金三角澜沧江。 人我接走了，你们可以告诉莫桑一句，军警不追究他，但也别再找萨罗的事，记住了吗？ 记住了，记住了。 张贵刚把手枪朝腰里一插，快步朝庙山顶上走去。 动腰动腰，刚刚对萨罗目标定位距离340米。 动腰明白。山顶是一片平地，有半个篮球场大，前后三座套房，最外的两套是住宿和生活所备。最高的套房在里间有一张木床，萨罗关在那里，外围有一线铁丝网，上屋外有一哨兵站着，手里拿着一支冲锋枪，里院有一名看守，再加两个做饭和值班休息的，一共四个人。张贵刚趴在密林，从侧面一处把里面观察了一周，然后便从铁丝网的一个洞口钻进，从正面的一条路直接进入。站岗的贱人看都没看，听到脚步声大喊一声： 金三角！ 澜沧江！张贵刚回答了一句，便快步向前走。还没等站岗的人反应过来，张贵刚猛敲他的头，站岗人倒地后，张贵刚知道他昏了过去，用一根细绳反绑住他。张贵刚从哨兵的兜里掏出钥匙，正要打开门，身后来了一个人。 动腰，身后有枪！ 张贵刚迅速下蹲，后面的人端着冲锋枪大喊： 站住，你是什么人？ 军警。 张贵刚说了一句，转过身来时，那个人端着冲锋枪边走边说： 举起手来，我要看证件。他怎么倒地了？ 就在这时，一梭子子弹朝张贵刚射来，好在张贵刚有准备，在开枪的同时，他一个侧扑，挥手打中了端冲锋枪的人的左臂，人倒地，枪抛到了一边。枪声一响，在厨房的两个人拿枪冲了出来。 你们都别动，我来这里带萨罗走，绝不杀人。如果你们敢动手，我就不客气了。 一个胖子大头一看就是伙夫，拿枪冲了两步，被张贵刚迎上去一个扫堂腿打倒在地，把他的枪朝树上一丢，挂在半空的树枝上。 你过来把他绑上，太不懂规矩了。 张贵刚用枪对着另一个胆小的大声说。胆小的看到胖子倒地，又看到张贵刚手里的枪，没有犹豫，走上前把枪放在地上，从张贵刚手里拿过绳子，把胖子捆绑了。随后张贵刚把绳子的另一头扯出来，反绑在胆小的手臂和身上。 你先在这儿坐等两小时吧，会有人来给你们松绑。萨罗我带走了，记住，我是军警，山上的人我都留了活口，告诉莫桑小心点。 近几年国际制毒贩毒疯狂，不仅涉及国内，而且形成了以缅甸、阿富汗到哥伦比亚、墨西哥等为中心的毒品隐形市场，形式类别多样，贩卖与吸毒形形色色，尤其是发生在金三角和湄公河的惨案令世人震惊。作者陈实走进中国公安缉毒警，与他们零距离接触，深入侦查与缉毒的最前沿现场，写出这部纪实文学作品。纪实文学联播节目正在为您播出陈实的作品《中国缉毒秘密站》。 张贵刚看了看手表，立即打开上面第一间门，然后走进最里面一间屋，又砸开锁。只见一位男人头发蓬乱，坐在破竹席上。他见到张贵刚没什么反应，把目光移到了一旁。 你就是萨罗对吧？ 张贵刚上前扶起他，带着一种信任和惊喜的目光问。这种目光对于萨罗有些意外，他瞪着眼看着张贵刚，在瞬间的温暖中，萨罗点了点头。张贵刚边扶他起来边问， 你还认识我吗？ 萨罗望着突然兴奋地说， 刚子，中国的刚子， 快跟我走。 张贵刚扶他出门， 时间不能拖，我们快下山，我背你。 不，我能走。 萨罗打断道， 我认识一条小路，从后山悬崖边直接走去，我带路。 萨罗虽然被关押了，也被打过几次， 但并没有伤到筋骨，走起路来很灵活。他一下子翻过山坡，来到崖边。 刚子，看见了吧？从崖边这棵榕树攀下去，就可以直接到河边。 没问题。张贵刚边走边问：“你现在生活怎么样啊？”“ 哎，有饭吃，有钱用。”“ 花一号的生意怎么样啊？”张贵刚拉着榕树根下到山谷，又问：“ 这种生意越来越火，多了，价格下了，赚钱也就少了，进到地下交易的人更难了。 听说你看了莫桑不该看的东西，才要灭你。” 张贵刚扶着萨罗往山下走。“ 是什么东西啊？”“ 嗨，这种事儿其实都知道。那天夜里我去找莫桑手下的马仔，有人告诉我在河口，我就去了。谁想到莫桑在河口指挥往一艘船上搬东西，我被他的人给抓住了。莫桑急了，非说我是探子，让人把我给绑了送上山， 再往船上偷偷装海洛因。 不只是海洛因，还有大麻和冰毒满仓了。我看到了，莫桑肯定要杀人灭口。谢谢你救了我。” 莫桑从河口船运毒品不是什么秘密， 为什么对你那么凶狠？ 难道量太大？ 量也大，这种事儿都是秘密，谁看见了活下的少。你是好人，我就告诉你，可别传啊。 说吧。 莫桑在金三角发了，他在帮助缅甸军哥帮从河口转运到澜沧江，走湄公河到海上， 到越南海域金兰湾顿尾岛。 你怎么知道？ 萨罗吃惊地反问。 这可是杀头的秘密啊。 这时突然听到山上有人在追喊，还不时地朝天开枪，声音从山里传到河岸和街上都能听得见。天色已渐渐变黑，这让萨罗有些紧张。 他们追下来了。 萨罗不停地朝山上观看，脚不停地往下跑。 不要紧，有我。 张贵刚停住脚步，仔细观察了周围，断定肯定是换岗的两人，解开绳子上山，又解开了山上的人，开枪放枪。 东幺东幺，在你的左前方100米有辆半卡车。 童雪通在最关键的时刻总会提供信息。 东幺明白。 张贵刚回答后不知前方什么情况，此时山上又有人持枪在追赶，甚至听到有人用泰语在喊：“ 在山下，在那里。” 萨罗，左前方有车，肯定有人在埋伏，从右边走，快！ 正在这时，左前方的半卡车驶了过来，冲着他俩喊道：“ 萨罗，快上车！”茉莉，怎么会是你啊？ 萨罗惊喜地跑向车。 茉莉，赶快离开，他们从山上追下来了。 坐好，我带你去个地方。 茉莉开着车加大油门，朝河的对岸金三角的最前沿老窝一侧飞驰而去。 是到风沙里的七镇村吧？ 萨罗坐在茉莉身边问。 对，风沙里的七镇村。 茉莉边开车边说， 那里有我们的人，先躲躲。 张贵刚握着手坐在车窗一侧，不时地观察外面的情况。半卡车穿过一片树林，沿河岸朝老窝一带行驶。这时张贵刚才问茉莉， 这一带可是鸦片集中地，不会也有莫桑的人吗？ 是的，不过我们的人更多。 茉莉说， 先让萨罗休息调整下，吃只母鸡。 萨罗笑了，一手拍在了茉莉的身上，差点让茉莉的方向盘偏离，掉进河里。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中国缉毒秘密站》，作者陈实，演播武文，编辑天时张璐。本书已由金城出版社出版，感谢各位收听，也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解忧书房。新冠疫情联防联控有我一个，对一线防疫人员的工作多配合、多理解、多尊重，防疫这场战役有每个人的支持才能赢。京津冀之声和您健康同行。 放飞灵感，将创意赋予生命， 舒展想象，用画笔编织未来， 凭实力 PK， 扬魅力风采。 由北京广播电视台联合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举办的潮涌大运河首届装置装饰设计艺术大赛现已全程启动， 构建梦想平台，承载缤纷精彩。 详情关注官方微博京津冀之声 FM 幺零零六和官方微信京津冀之声 FM 幺零零点六公众号。 最近吧，我觉得自己特有魅力。 哦，怎么讲？ 就每次我过马路的时候，那些车全都停在斑马线前，司机还朝我挥手呢。 交管部门提示您，机动车行经人行横道时应减速行驶，遇到行人正在通过人行横道应停车让行，行人要遵守人行横道指示灯信号，当机动车在斑马线前停车让行时应快速通过。让我们一起 过马路走斑马线，驾车礼让斑马线。 是永远说不完的话题。